三月、二月、正月、十二月、十一月，中观内高外下。四月手痒、足开、禽开、手免大。五月横疾、手免大。六月、七月、八月、九月、十月。补进曰：子亥虚，不可以补及杀龟。日中如时以补，暮昏龟之叫也，不可以补。庚辛可以杀，即以钻之。常以月旦伏龟，先以清水藻之，以卵伏之，乃持龟而随之，若常以为祖。人若以补不中，皆伏之以卵，东向立。着以精若纲木，徒卵止之者三，持龟以卵周环之。注曰：今日吉，仅以两卵地黄伏去玉灵之不祥。玉灵必信以成，知万事之情，遍照皆可沾。不信不灵，则烧玉灵，扬其灰，以征后龟。其补必北向，龟甲必尺二寸。补先以造着钻，钻中以又着龟首各三，又附着所钻中曰正身，着手曰正足各三，即以造三周龟。注曰：甲之玉灵夫子，夫子玉灵，精着而心，令而先之，而上行于天，下行于渊，诸灵数策莫如汝信。今日良日，行亦良真。卯欲补卯，即得而喜，不得而悔。即得发向我身长大，手足收人皆上偶；不得发向我身挫折，中外不相应，手足灭去。灵龟补注曰：甲之灵龟五乌五灵，不如神龟之灵，知人死，知人生。卯身良真，卯欲求某物，即得也，头见足发，内外相应；即不得也，头仰足禽，内外自垂，可得占。占卜病者注曰：今某病困死，手上开，内外交害，身结折，不死，手仰足禽。卜病者遂曰：今病有岁无成，无岁有成，照有中岁有内，外岁有外。补细者出不出，不出横即安，若出足开手痒有外。补求财物，其所当得，得手痒足开，内外相应；即不得，成照手养足禽。补有卖若买臣妾马牛，得之手养足开，内外相应；不得手养足禽，成照若横吉安。补积道聚若干人，在某所。今某将足若干人往积之，当胜手仰足开，身正，内自桥，外下；不胜足禽手仰，身手内下外高。补求当行不行，行手足开，不行足禽手仰，若横即安，安不行。补往积道，当见不见。见手养足禽有外，不见 足开手仰。不往后道，见不见？见，手仰足禽，禽胜有外，不见，足开手仰。卜闻道来不来，来，外高内下，足禽手仰，不来，足开手仰。若恒吉安，七之自赐。卜迁徙去官不去，去，足开有禽，外手仰，不去，自去，即足禽。成诏若恒吉安。卜居官上即否，即成诏身正，若恒吉安。不及身折节，手仰足开。卜居世家即不及，即成诏身正，若恒吉安。不及身节折，手仰足开。卜岁中合驾熟不熟？熟，手仰足开。内外自桥外自垂，不熟，足禽手仰有外。卜岁中民亦不易，亦手仰足禽，身节有墙外，不易，身正手仰足开。卜岁中有兵无兵，无兵，成诏若恒吉安。有兵，手仰足开，身坐外墙情。卜见贵人即不及，及足开手仰，身正，内自桥。不及手仰，身节折，足禽有外，若无余。卜请业于人得不得？得，手仰足开，内自桥。不得，手仰足禽有外。卜追亡人当得不得？得，手仰足禽，内外相应。不得，手仰足开，若恒吉安。卜余烈得不得？得，手仰足开，内外相应。不得，足禽手仰，若恒吉安。卜行欲道不欲，欲手仰足开，身节折，外高内下，不欲成诏。卜天雨不雨，雨，手仰有外，外高内下，不雨，手仰足开，若恒吉安。卜天雨既不济，济，成诏足开手仰，不济，恒吉。命曰恒吉安，以沾病。病甚者一日不死，不甚者卜日抽，不死。细者重罪不出，轻罪还出。过一日不出，久无伤也。求财物买臣妾马牛，一日还得，过一日不得，行者不行，来者还至，过时时不至，不来。积道不行，行不欲，闻道不来，喜官不喜，居官家事皆吉。岁驾不熟，民吉亦无吉。岁中无兵，见人行，不行不喜，请业人不行不得，追亡人余烈不得，行不欲道，语不语，计不计。命曰成诏，病者不死，细者出，行者行，来者来。是买得，追亡人得，过一日不得，问行者不道。命曰助气，补病不死，细者出，行者行，来者来。是买不得，忧者无忧，追亡人不得。命曰手仰足禽，有内无外，沾病， 病甚不死，细者解。求财物买臣妾马牛不得，行者闻言不行，来者不来，闻道不来，闻言不至。喜官闻言不喜，居官有忧，居家多灾，岁驾中熟，民亦及多病，岁中有兵，闻言不开，见贵人急，请业不行，行不得善言，追亡人不得，余烈不得，行不遇道，与不与甚，计不计。故其末字皆为守备。问之曰：备者养也，故定以为养，此思计也。命曰：守养足禽，有内无外，沾病，病甚不死，细者不出，求财买臣妾不得，行者不来，来者不来，机道不见，闻道来，内自惊，不来。喜官不喜，居官家事急，岁驾不熟，民急疫有病甚，岁中无兵，见贵人急，请业追亡人不得，亡财物，财物不出得，余烈不得，行不遇道，与不与，计不计，凶。命曰：成诏守养足禽，以沾病不死，细者未出，求财物买臣妾马牛不得，行不行，来不来，机道不相见，闻道来不来，喜官不喜，居官久多忧，居家事不及，岁驾不熟，民病疫，岁中无兵，见贵人不及，请业不得，余烈得少，行不遇道，与不与，计不计，不及。命曰：成诏守养足开，以沾病，病毒死，细求出，求财物买臣妾马牛不得，行者行，来者来，机道不见道，闻道来不来，喜官喜，居官不久，居家事不及，岁驾不熟，民急疫有而少，岁中无兵，见贵人不及，请业追亡人余烈不得，行欲道，与不与，计小吉。命曰：守养足禽，以沾病不死，细者久，无伤也。求财物买臣妾马牛不得，行者不行，机道不行，来者来，闻道来，喜官闻言不喜，居家事不及，岁驾不熟，民急亦少，岁中无兵，见贵人得见，请业追亡人余烈不得，行欲道，与不与，计不计，及。命曰：守养足开有内，以沾病者死，细者出，求财物买臣妾马牛不得，行者行，来者来，机道行不见道，闻道来不来，喜官喜，居官不久，居家事不及，岁熟，民急疫有而少，岁中无兵，见贵人不及，请业追亡人余烈不得，行不遇道，与计，计小吉，不计吉。命曰：横吉内外自瞧，以沾病，补日无抽死，细者无罪出， 求财物买臣妾马牛得，行者行，来者来，鸡道合交等，闻道来来，喜观喜，居家事吉，岁熟，民亦无疾，岁中无兵，见贵人请夜追亡人于列得，行欲道，雨季雨季大吉。命曰横吉，内外自吉，以沾病，病者死，系不出。求财物买臣妾马牛，追亡人余烈不得，行者不来，鸡道不相见，闻道不来，喜观喜，居观有忧，居家事见贵人请夜不及，岁驾不熟，民急役，岁中无兵，行不遇道，雨不雨，祭不祭，不及。命曰愚人，以沾病者，病者甚不死，系者出。求财物买臣妾马牛，鸡道请夜追亡人余烈得，行者行来，闻道来不来，喜观不喜，居家事急，岁驾不熟，民急役，岁中无兵，见贵人急，行不遇道，雨不雨，祭不祭，急。命曰手养足禽，内高外下，以沾病，病者甚不死，系者不出。求财物买臣妾马牛，追亡人余烈得，行不行，来者来，鸡道胜，喜观不喜，居观有忧，无伤也。居家事多忧病，岁大熟，民急役，岁中有兵不至，见贵人请夜不及，行欲道，雨不雨，祭不祭，急。命曰横吉，上有养，下有助，病久不死，系者不出。求财物买臣妾马牛，追亡人余烈不得，行不行，来不来，鸡道不行，行不见，闻道来不来，喜观不喜，居家事见贵人吉，岁大熟，民急役，岁中无兵，行不遇道，雨不雨，祭不祭，大吉。命曰横吉于养，以沾病不死，系者不出。求财物买臣妾马牛，至不得，行不行，来不来，鸡道不行，行不见，闻道来不来，喜观不喜，居观家事见贵人吉，岁熟，岁中有吉役无兵，请夜追亡人不得，余烈至不得，行不得，行不遇道，雨季不季，小吉。命曰横吉，下有助，以沾病，病甚不坏，有抽无死，系者出。求财物买臣妾马牛，请夜追亡人余烈不得，行来不来，鸡道不合，闻道来来，喜观居观吉，不久，居家事不吉，岁不熟，民无吉役，岁中无兵，见贵人吉，行不遇道，雨不雨，祭小吉。命曰在所，以沾病，还有抽无死，系者出。求财物买臣妾马牛，请夜追亡人余烈得，行者行，来者来， 机道相见不相合，闻道来来，喜观喜，居家事忧，见贵人吉，岁熟，民无疾疫，岁中无兵，行不遇道，语不语，既既吉。命曰根革，以沾病者不死，细酒无伤。求财物，买臣妾马牛，请夜追亡人余烈不得，行不行，来不来，机道道行不合，闻道不来，喜观不喜，居家事吉，岁嫁中，民吉义无死，见贵人不得见，行不遇道，语不语，大吉。命曰手养足勤，外高内下，不有忧，无伤也。行者不来，病久死，求财物不得，见贵人者吉。命曰外高内下，补病不死，有虫，事买不得，居官家事不及，行者不来，来者不来，细者久，无伤及。命曰头见足发有内外相应，以沾病者起，细者出，行者行，来者来，求财物得及。命曰成兆手养足开，以沾病，病甚死，细者出，有忧。求财物，买臣妾马牛，请夜追亡人余烈不得，行不行，来不来，机道不合，闻道来来，喜观居观家事不及，岁恶，民吉义无死，岁中无兵，见贵人不及，行不遇道，语不语，计不及。命曰成兆手养足开，外高内下，以沾病不死，有外岁，细者出，有忧。求财物，买臣妾马牛，相见不会，行行，来闻言不来，机道盛，闻道来不来，喜观居观家事见贵人不及，岁中民吉义有兵，请夜追亡人余烈不得，闻道遇道，语不语，计凶。命曰手养足勤，身折内外相应，以沾病，病甚不死，积者久不出，求财物，买臣妾马牛，余烈不得，行不行，来不来，积道有用胜，闻道来来，喜观不喜，居观家事不及，岁不熟，民吉义，岁中有兵不至，见贵人喜，请夜追亡人不得，遇道凶。命曰内阁外垂，行者不行，来者不来，病者死，细者不出，求财物不得，见人不见，大吉。命曰横吉，内外相应，自乔于养上柱足勤，以沾病，病甚不死，细酒不抵罪，求财物，买臣妾马牛，请夜追亡人余烈不得，行不行，来不来，居官家事见贵人吉，喜官不喜，岁不大熟，民吉义有兵，有兵不会，行欲道， 闻言不见。语不语，既济大吉。命曰头仰足勤，内外自垂，补忧病者甚不死，居官不得居，行者行，来者不来，求财物不得，求人不得，吉。命曰横吉，下有助，补来者来，补日即不至，未来。补病者过一日无抽，死。行者不行，求财物不得，系者出。命曰横吉，内外自举，以沾病者久不死，系者久不出，求财物得而少，行者不行，来者不来，见贵人见吉。命曰内高外下，吉轻足发，求财物不得，行者行，病者有抽，系者不出，来者来，见贵人不见吉。命曰外阁，求财物不得，行者不行，来者不来，系者不出，不吉。病者死，求财物不得，见贵人见吉。命曰内自举，外来正足发，行者行，来者来，求财物得，病者久不死，系者不出，见贵人见吉。此横吉上注外内自举足勤，以补有求得，并不死，系者无伤，未出，行不行，来不来，见人不见，百事尽吉。此横吉上注外内自举注足以作，以补有求得，病死还起，细流无伤，还出，行不行，来不来，见人不见，百事吉，可以举兵。此挺诈有外，以补有求不得，病不死，硕起，系获罪，闻言无伤，行不行，来不来。此挺诈有内，以补有求不得，病不死，硕起，细流获罪无伤，出，行不行，来者不来，见人不见。此挺诈内外自举，以补有求得，病不死，细无罪，行行，来来。田谷市渔猎尽喜，此胡堤，以补有求不得，病死难起，细流无罪难出，可居宅，可娶富嫁女，行不行，来不来，见人不见，有忧不忧。此胡彻，以补有求不得，病者死，细流有抵罪，行不行，来不来，见人不见，言语定，百事尽不及。此首辅足勤身竭折，以补有求不得，病者死，细流有罪，望行者不来，行行，来不来，见人不见。此挺内外自垂，以补有求不会，病不死难起，细流无罪难出，行不行来不来，见人不见不及。此横吉与养首辅，以补有求难得，病难起，不死， 系难出，无伤也。可居家室以娶妇嫁女。此横集上注在正身节折，内外自举，以补病者补日不死，其一日乃死。此横集上注足琴，内自举，外自垂，以补病者补日不死，其一日乃死。首府足诈有外无内，病者沾归未已即死，补清湿大，一日不死。手养足琴，以补有求不得，以细有罪。人言语恐之，无伤，行不行，见人不见。大论曰：外者人也，内者自我也。外者女也，内者男也。守免者忧，大者身也，小者知也。大法病者，足勤者生，足开者死。行者足开治，足勤者不治。行者足勤不行，足开行。有求足开得，足勤者不得。细者足勤不出，开出。其补病也，足开而死者，内高而外下也。